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OK。我很高兴看到今天有很多孩子在我们中间，特别鼓励大家，就是我们是鼓励孩子们与父母们一起敬拜的。那孩子们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可能会不像我们可以坐的那么久，这个都 OK。那尤其我鼓励，如果就算不是你的孩子，因为他是在我们中间，他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帮助父母们照顾孩子们 ，OK？ 因为我们乐意我们的孩子们也领受这集体敬拜的恩典，可以听到上帝的道，和我们一起赞美上帝。OK，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召聚你的儿女今天聚集在此，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求你真的让我们听到那福音，拯救人的福音，拯救人大能的福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OK， 我试着每次讲到之前先跟孩子们讲，你们今天听到的时候特别注意，特别注意为什么基督徒圣徒们聚在一起祷告是那么的重要。 OK， 上周的经文，上周的经文描述彼得和约翰在圣殿里面行了一个神迹之后，这个神迹叫一个天生瘸腿的人全然好了，站起来行走之后，彼得在圣殿里面讲了一篇本着耶稣死人复活的道，这篇道叫犹太人的官长们非常的烦恼，因此他们被捕受审。彼得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官长面前放胆的讲道，使整个犹太的统治阶级都无话可驳，最终官长们只能够威吓彼得和约翰，然后释放他们。今天的经文形容彼得和约翰好像英雄凯旋归来，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他们所经历的，使徒们的确是经历一个还蛮让人受伤的过程。整个被逮捕，在犹太人的议会之中被审判，被恐吓，是一个 it's a traumatic event， 是一个很创伤的事件。彼得约翰他们自己应该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要当英雄。我们应该还记得彼得和约翰其实曾经非常的狗熊，因为他们的主经历同样事件的时候，他们的主被捕受审的时候，他们都离开耶稣逃跑了。路加写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到会友那里去，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到他们自己人的地方那里去。自己的人这个字眼通常代表自己的家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上文下文，彼得和约翰并非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中，而是回到信徒的当中。换句话说，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信徒们就是彼得、约翰的家人，自己的人。也就是说，上帝在他仆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下，在耶路撒冷兴起了一个新的家庭、新的家族，一个新的以色列，一群真犹太人。彼得和约翰有新的家人。被释放之后，彼得、约翰使徒们回到自己人的当中。你受委屈之后会回到自己人当中，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但是回到家里，你不见得会要告诉你的家人发生了什么事，尤其如果这件事不怎么光彩，这件事在这件事上面，如果你理亏或者你吃闷亏，你可能就吃一碗猪脚面线。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从监狱里放出来回家的经验，没有吗？哦，没有。OK， OK， 你不太会大肆宣扬那个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彼得和约翰却把官长们所说的话都告诉自己的人，祭司长和长老们说什么话，就是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个是犹太官长们所下达非常明确的命令，如今彼得和约翰把这个告诉他们自己的人，意思是什么？你们要遵守这个明确的命令，还是要他们抗命？彼得他自己之后会写，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保罗他之后也会写，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这是罗马书三章一到三节。或许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刚刚起步，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都满腔的革命情操，他们的领导人彼得的确有点鲁莽，他说话讲到太针对性了，他可以讲福音，他可以传福音，他甚至可以传讲你要认罪悔改的福音，但是他需要在讲道中一直讲你们你们你们吗？或许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就退让一步，海阔天空，不要开口闭口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嘛。或许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平安无事的度日，或许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之后接二连三而来的迫害。或许正因为耶路撒冷教会有这个经历，惨痛的经历，所以彼得和保罗之后才会强调基督徒要顺服在上的权柄。我这是一种解读的方式，但是很明显的耶路撒冷教会并不认同犹太官长们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权柄，也不打算服从犹太议会的裁决。也就是说初代教会当时已经有一种比现在基督徒更细腻，更 sophisticated， 更细腻的对顺服权柄这个概念的诠释。人人都当顺服权柄，但这个顺服并不是绝对的，取决于什么？而是因为做官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这个条件成立吗？若做官的恐吓行善的，威吓听从上帝旨意的人，禁止人奉耶稣基督的名传讲福音，那么做官的权柄就不是基督徒应该顺服的权柄。阿明，我们都知道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说彼得和约翰在犹太议会中的表现就是教会迫害的源头，但是他们自己的人并没有责怪彼得，说你讲道讲得太过分了，何必这么针对，反而认同彼得约翰的不顺服。他们认知发生在这两个使徒身上的事是值得颂赞上帝的事，因此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的向上帝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耶路撒冷教会刚刚形成的教会面临从犹太统治阶级来的迫害威胁，他们的反应是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将在使徒行传一次又一次的看到初代教会两个标志，就是他们传讲耶稣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福音和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新庄福音中心，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传承使徒教导的教会？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我们是否 传死人复活的福音。我们也可以问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的这一群人是否同心合意的祷告。有人会说，你也许听过一个教会的属灵光景可由一个教会的祷告会的参与程度来评估。为什么？因为圣徒热衷于教会的祷告会，就印证这个的确是有圣灵运行在其中的上帝的家，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有一位大家长，就是那作首的耶稣基督。肢体虽然多，但是身子只有一个，而身子连接于手，身体与手的沟通应该是非常的顺畅的。或者另一个教会属灵的指标，就是教会开会和祷告会之间的比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新庄开会多还是祷告会多？我们不太开会，但是我们确实也不太会一起祷告。我愿新庄福音中心祷告会的时间远多于他开会的时间。一个教会的圣徒集体祷告，就表示我们承认上帝的意念高于人的谋算，上帝的旨意胜过人的操作。今天的经文对我们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是一个及时的警告。我们确实面对许多问题，我们需要聚在一起讨论，达成共识。但是我们首要做的，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首要做的，我们做的太少。我不是说我们没有祷告，而是说我们没有聚在一起集体祷告 ，corporate prayer。我自己要认罪，我们需要认罪，因为我们忽略集体的祷告，其实就是一种集体不信的表现。耶路撒冷教会面临危机，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召开临时长老会，不是召开同工会，不是召开会员大会，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你注意，其实从门徒们的祷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生命的转变。在福音书里面，门徒们祷告吗？他们不止不会祷告，他们是不祷告的人。但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在使徒行传，门徒们就如他们的主耶稣，就成了祷告的人，而且是集体祷告的人。有什么比圣徒集体祷告更能够印证圣灵保惠师的确是在这群人中间运作的事？我们注意，初代教会从一开始就是屈膝跪地祷告的教会。彼得、约翰叫一个天生瘸腿的人，行了一个神迹，叫他站起来、跳起来赞美上帝。教会就屈膝跪下祷告，颂赞上帝。教会同心祷告，就证明、就印证圣徒们真的合一，他们信靠的是同一位上帝，他们认同一位主，有同一个灵在他们中间动工。而他们真的是属于同一个国度的百姓，因为他们讲的是同一个语言。有关于教会集体祷告，我们真的有很多可以学习的，也是我们教会缺乏教导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我们教导，但是让我们开始做。这关乎新庄福音中心的前途，这也关乎你我个人属灵的光景。阿弥，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基督徒？不论新庄福音中心未来如何发展，我们什么都可以没有，但是我们不能够没有教导，不能够没有彼此团契、彼此分享。 不能够没有波饼，不能够没有祷告，集体的祷告。初代教会如果不同心祷告，如今就没有现在的基督教会，因为如果他们那时候不求，就不得着。而如果我们没有一起祷告，我们就只不过是有名无实的教会，我们个人也就成了缺乏与其他肢体连结的枝子，也就不要奇怪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枯萎，会软弱。耶路撒冷教会的祷告，有其次序。我们看他们先颂赞上帝，然后他们在陈述现况，最后他们提出诉求：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这个颂赞是引述旧约，比如诗篇146篇，这个颂赞就奠定整个祷告的基础。他们祷告的对象是全然掌权的造物主。你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代耶路撒冷的圣徒们，他们有一个非常改革中的祷告神学。正因为圣徒们认知上帝全然掌权，所以他们祷告。正因为圣徒们认知上帝掌控万事，所以他们的陈情迫切，他们的诉求就切实。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这个祷告他不只引用经文，是这个没有电池吗？还是有，还是有技术可以吗？我开了，哎，我开了，我开了，有声音吗？好像没有声音。有吗？Hello， 我这样讲话听得到吗？我试着大声一点。OK， 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这个祷告它不只引用诗篇的经文，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有某种很深厚的释经学的基础。他们引用大卫所写的诗，就认知他们，就是认知这诗的作者不外乎其实是上帝他自己，却是透过圣灵借着人的手所写的。这也表示他们认知他们的上帡不是一位与世隔绝的上帡，而是乐意向人启示自我的上帡。OK， 下礼拜科牧师来之前，我们要解决的技术问题。没关系啦，我们就先这样子好了。我讲话大声一点，还是把它关掉。OK， 有，我有录音，先关掉好了。OK，Sorry，圣徒们的祷告，他们引用诗篇第二篇，但是他们说这是借着大卫的口，透过圣灵所说的话，就表示第一，他们认知这个经文的作者最终是上帝他自己，借着他的圣灵，透过人的手所写出来的。第二，他们也认知这位上帝是主动乐意向人启示自己的上帝。也就是说，这个祷告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扎实的启示论。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接下来他们说，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 诗篇第二篇原本是形容外邦人和外邦的国度起来敌对，攻打以色列国和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你注意，在使徒行传四章的这篇祷告里面，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指的是谁？是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这些人攻打耶和华的圣仆，这些人敌对上帝的受膏者基督。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信徒们的认知里面，他们对于谁是以色列人，谁是外邦人，有一种全然革新的认知。在他们的眼中，凡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都成了外邦人，就算他们血统上是犹太人，就算他们是犹太人的长官，而谁又成了真以色列人？所有凭着信心认拿撒勒人耶稣为主、为基督的人，这些人就成了上帝的选民。这个祷告引用诗篇第二篇还有另外一层的含义，也就是圣徒们明白之前发生在他们主耶稣身上的事，如今重演在耶稣的使徒身上，彼得和约翰的身上。换句话说，迫害基督的人如今迫害基督的使徒，换句话说，迫害基督就是迫害基督的教会，迫害教会就是迫害基督。他们说迫害耶稣的人却成就上帝手和上帝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也显示耶路撒冷的圣徒们明白他们自己是在上帝的旨意中受迫害。基督教会所经历的逼迫苦难，若非上帝允许，若非是在上帝的旨意之中，若非上帝他自己预先指定，就不可能发生。从一开始，从第一个基督徒、第一群基督徒，他们就了解，若基督的教会经历苦难，必然是在上帝的旨意中经历苦难。也唯有在这个认知之下，人才需要向上帝祷告。因为如果苦难不是在上帝的掌握中，那么经历苦难的人，你何必还要向上帝祷告？认知上帝预先指定他的教会经历苦难，面对逼迫，这个会让圣徒们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标准来评估到底什么是一个蒙福的教会，不是吗？一帆风顺的教会不见得是在上帝旨意中的教会。攻打上帝的受膏者，逼迫基督教会，却成就上帝手和上帝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这个祷告不外乎就是重复彼得在五旬节讲道中已经提到的概念。他说，耶稣既是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我耶路撒冷的信徒们，他们非常高举上帝的主权，这个是我们改革中会一再强调的，我们高举上帝的主权。但是你看得出来，这些人不是某种极端的加尔文主义者 Hyper-Calvinists， 他们确认上帝的主权是非常绝对的，但是人的责任也确切。一般人的逻辑会说，我要如果这个事情是上帝预定必有的事情，那么行这事的人就不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这是上帝预定的。但是在圣经里面，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从来就不互相抵触，不互相抵消。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但是成就这事的人也无可推诿。因此 圣徒们向上帝们申冤，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圣徒们又求，一面叫你仆人大胆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所以他们求神迹奇事，但是他们不只求神迹奇事，神迹奇事总是佐证上帝的道，为要印证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他们的诉求还是有点奇怪。圣徒们向上帝申诉，他们恐吓我们，但是却没有求上帝阻止他们恐吓我们。犹太官长们不仅恐吓彼得和约翰，他们禁止使徒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这个不只是对教会领袖个人的恐吓，其实是威胁教会本身的存活。为什么？因为如果教会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那么教会就不再是基督的教会。换句话说，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面对的，他们是面临存亡续绝之危机。 It's an existential threat， 面临存亡危机。你面临存亡危机，你会如何向上帝祷告？我们求什么？我们求上帝挪去危机，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处理危机，我们求上帝减低这个威胁，减低冲突， de-escalate， 不要刺激对方，我们自己能不说就不说，我们不要自找麻烦，我们不要自找死路，我们要活下来。但是耶路撒冷教会所求的正好相反，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是聪明吗？这有智慧吗？圣徒们向上帝所求的，正是官长们明确命令他们不能做的。他们没有求上帝挪去冲突，他们求上帝赐给他们胆量升高冲突。他们自找麻烦，或者你可以说他们是活得不耐烦。而我们知道上帝的确应许了他们的祈求。耶路撒冷教会自此之后和犹太统治阶级之间的对立会不断的升高，逼迫从来就没有停止，最终会有人丧失生命，信徒们会被赶出耶路撒冷。所以英文有一句话说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意思就是小心你的祈求，恐怕你求的会成真。因为我好奇，如果耶路撒冷圣徒们知道他们的诉求会成真，但是要付上代价，他们还会求吗？阿弥，我要你们大家想这个问题，因为这并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具体、非常针对性的问题。因为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受命要祷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受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求。按照上帝的旨意求，就是不是凭着你我自己的意愿求，按照上帝的旨意求，祈求就必会成真。 但是你不总是预先知道你需要付上的代价，而且这代价通常是超过你所求所想，那么你还求吗？或者用另一个方式问同样的问题，听从上帝不听从人总会有代价，而这代价之高我们也许不知道，但是知道会有代价，你还听从上帝吗？或者我们有选项吗？我不要你们太快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你们每一位每一个圣徒都需要面对的问题。你要小心你所求的，而你也不能不求，而你求也不能用场面话求。为什么当时的圣徒能够如此的向上帝求？为什么他们自找麻烦，自寻死路一条？为什么彼得自找麻烦？为什么斯提凡自找麻烦？为什么保罗自找麻烦？阿明，我们若主乐意的话，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这个答案会越来越明显。但是你们中间有一些人已经知道答案了，不是吗？为什么人会自找麻烦？信徒之所以能够忠心且忠心到底，是因为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具体认识一位主，这位主为他们死，如今复活了。万事皆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这句话只不过是一个口号，除非你真的认识基督，除非你真的视基督为至宝。若非他值得，就没有人要自找麻烦。弟兄姐妹，你们最近做了很多自找麻烦的事。我会说，若非这些事叫你们认识你们的主耶稣基督，若非这些事叫你们忠心于你们的上帝，这些自找麻烦的事都是瞎忙一场，都不值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枉费你的自找麻烦，不要瞎忙了一场。他们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地方震动在旧约也出现很多次，就显示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就如在西乃山上耶和华降临赐律法给以色列人，整个山都震动。而耶路撒冷圣徒们所求的，你注意，他们马上就得着圣灵充满，让他们放胆宣讲耶稣基督的道。这明显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祷告，马上就得着回应。而上帝不只听他们的祷告，也叫这群圣徒们合一。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之后在第五、第六章的讲道里面会更详细的解释初代教会大家公用、凡事公用的原则。但是我们今天注意，耶路撒冷教会当时的确重新分配他们的财产，但这并不是共产主义，并不是平分财产，而是按照什么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这也不是出于强迫，因为是基于什么？基于信徒们一心一意。信徒们一心一意就实现上帝的应许。先知耶利米他曾经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他们一心一意，其实也是耶稣上十字架前为他们祷告的成真。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合而为一，一心一意的这一群人，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这又实践了《生命记》十五章第四节：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但是耶稣他自己却说，他说什么？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首，一个忠实基督的教会，定义上，就是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的教会。这是我们主耶稣他自己的应许。就此，我们可以检视，这个教会的忠诚度。我们中间有没有穷人？阿明，我不是说，因为我们都很贫乏，我们的灵命贫乏。我的意思是，我们中间有没有穷人？有没有生活上有需要的人？我们承认不承认，这个教会应该有这样子的人，因为这个教会是欢迎穷人的教会。而穷人在我们中间，我们是否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常有穷人与我们同在，与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缺乏的，这两个事实必须是在一个教会之中同时共存的两个事实。我们必须顾及在我们中间有需要的人，我们不能只是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你可以看得出来，耶路撒冷教会圣徒奉献的标准远远超过十一奉献，是按照他们弟兄姐妹所需要所需求放在使徒的脚前。这代表慈惠的事工不是个人的事工，不是我看到你可怜我有感动我拿钱给你，而是教会的事工，甚至是教会非常忠心的事工。之前 Daniel Cokey 牧师来我们这边讲主日学，他提到，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一个教会首要的奉献应该是慈惠奉献，为要照顾圣徒所需。耶路撒冷教会，阿米，你可以想象他们有很多的需要，他们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他们需不需要建堂？他们需不需要购置牧师会馆？他们需不需要添购设备？也需要一个好的扩音器啊等等。你看一个教会是否忠实，你就看他如何花他的奉献。初代教会，他们没有自己聚会的会堂，没有自己聚会的地方，他们多在弟兄姐妹的家中聚会，但是你从来没有看到他们为建堂募款，至少新约没有记录。新约里面的奉献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为圣徒所需要的奉献。这段经文应该激励我们在新庄福音中心检视我们自己的奉献。检视我们是否同心，我们是否一心一意，因此知道彼此的需求，因而为彼此奉献。当时圣徒们能够为他们中间的穷人变卖家产，无非是因为他们确切的彼此团契，彼此的相交，他们切实的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就手不能不顾脚，头不能不顾身体，肢体要互相照顾。也就是说，教会里面的有钱人，包括那利未人巴拿巴，教会里面的有钱人爱教会里面的穷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如何成为慷慨乐意奉献的人？上帝爱什么 A cheerful giver， 乐意捐献的人。 这是上帝所爱的人，我们要怎么样成为这样子的人？或者这是弟兄姐妹最常问的问题，到底什么是我们奉献的标准？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标准在哪里？纳税前的十分之一还是纳税后的十分之一？我会说，你必须先认识你的弟兄姐妹，坐在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你必须与弟兄姐妹有实质的团契，你才可能确切的了解弟兄姐妹的需求，为他们奉献。你要忠实的奉献。我有一个很实用的建议，就是来参加周间聚会、周间团契，开始认识你的弟兄姐妹，开始爱你的弟兄姐妹，切实的关心你的弟兄姐妹，你自然就知道该如何奉献。最后，我要大家思想，同心合意祷告是基督徒的身份，这是我们的身份。阿弥，一个从来不和其他圣徒一起祷告的人，你很难说他是基督徒。但是同心合意祷告更是上帝赐予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求，他为我们求要合而为一，不就是要我们成为同心祷告的人吗？就如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教会圣徒们同心祷告，阿弥，这不就是我们的主在客西马尼所渴望的吗？他要那三个门徒，其中有彼得和约翰，那三个他在世上最亲密的朋友，在他面临最大苦难的时候与他同心祷告。圣徒集体祷告是恩典，我们不应该枉费这极大的恩典，因为这个恩典是我们的主付上极大的代价为我们赚取的。我们能够同心祷告，是因为上帝赐予每一个圣徒，上帝赐予你我同一颗心，以基督的心为心的同一颗心。我们是否明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是否思念基督需要付上何等的代价为我们赚取这个恩典，好叫我们有他的心，基督的心，他的心。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阿弥，破碎的心，我们一天到晚讲破碎的心，你要破碎的心，这就是破碎的心。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死于一颗破碎的心。为什么那天彼得、约翰他们回到自己的人那里，可以有人体恤他们，可以得到安慰？为什么那天耶路撒冷的圣徒们可以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在十字架上，没有人体恤他们的主耶稣，没有人安慰他们的主。因为在客西马尼，没有人和他们的主同心祷告。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同心合意祷告是多么丰盛的恩典，这就是我们的父主。这个恩典是我们的主他自己没有领受这个恩典，好叫我们得着这个恩典。在客西马尼园子里，没有人和他一起祷告，他问西门彼得，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刻吗？在十字架上，我们的主他是有史以来最孤独的人，他必须被上帝离弃，好叫父赐给他的人合而为一。 这就是为何耶路撒冷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主为他们所求的，也是为我们所求的，因为这就是他们的主为他们所赚取的，付上极大的代价为他们所赚取的，也是为我们所赚取的。这就是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聚集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新庄福音中心有许许多多的需求，但是今天我们认知，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祷告，同心合意、集体的祷告，一起跪在地上的祷告，那叫地震动、印证你与我们同在的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那一颗心，同心合意祷告的心，就是你儿子的心。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求你原谅我们在此的不信时，求你提醒你的圣徒们，我们不求就得不着。天父，求你赐给我们胆量，因为我们需要胆量传讲福音。我们知道新庄有许多的教会，但是听到福音的人却少。愿新庄所有在你儿子名下的教会都传讲你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也愿我们有胆量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传扬福音，为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阿们。 谢谢阿三传道，大半年一个世代中的人都会面临到死灵还有世事的一切的征战，但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说靠自己就是靠自己努力靠自己的奋斗凡事都可以做，反正却可以超出在我。那认识的是神的人呢，他知道自己凡事都不能，所以他才没有靠神的